299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。 对， 刚才上节目之前呢，还听到一个比这个还低的、还实惠的一个组合。 对， 你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？ 对，这个组合是我们比较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组合了啊，因为也是考虑家里边人口比较多的，或者想吃点实惠的。那么首先公蟹来说是3两到3两半有8只，那雌蟹的话呢是2两到2两半有8只，这是16只蟹，也是由礼盒盛装的，紫苏啊、姜茶、蟹醋、蟹具一并送给大家的，在店里边去买。这一个礼盒是798元钱，性价比高了啊， 真的是。 对，那我们在今天5折399，16只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保证一定是正宗的，顺丰冷链来配送的，出现任何的这个死蟹坏蟹的都是包赔的。 哎呀，吴越，你知道刚才我听完了介绍，为什么都沉默了吗？因为我有点不敢相信。 特别优惠， 太优惠了，399元带走16只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，真的是难得这个组合这个价格、啊。 没错， 只需要一个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299元带走10只螃蟹，5公5母，399元带走16只螃蟹，8公8母，而且呢，公的是3两到3两半的这样的大一点的蟹、啊， 没错， 母的呢是2两到2两半的。尤其是现在高满黄瓶， 对， 就是这个高和黄啊都是非常非常多的， 没错。 而且呢，它还保证是来自于阳澄湖的正宗的，每只螃蟹都有蟹扣的，而且是这个还给您配了什么紫苏啊、姜茶啊、蟹醋啊、蟹具啊，您不用再去外边再去买去了。 对对对， 充分考虑到了您日常所食用蟹的这么一个需求，只需要一个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另外呢，其实说到吃螃蟹呀、一方面咱自己享用这个螃蟹， 对， 另外一方面呢，还是和这个家里边人一块分享， 对， 和平常的时候您说送礼也好、和家人分享和朋友分享也好、其实呢我们今天的这一个蟹券蟹卡是非常方便的、 没错，因为你要来说的话呢，200多块钱你去买东西，你买不到什么好东西，咱说实话、如果说你大包小提的送人的话呢，你觉得也挺麻烦的，您不如拿一张蟹券，而且蟹券上面的话呢会标注啊，299的时候是1588型号、包括399的话呢是2388型号、它相当于是这个大闸蟹这个价值所在的啊、而且还有另外一点的话呢，它送人很方便，而且我们是有3年的提货期限，哪怕你说我今年送人、它明年提后年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。 哎，送出去又是有面子、同时呢又是给人以实惠， 对， 同时还能让您的亲戚朋友啊、领导啊享受到90月份正好吃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，这何乐而不为呢？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吧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299元的组合是5公5母，公的是3两到3两半的， 对， 母的是2两到2两半的，还有一个家庭超值组合，就是399，16只螃蟹， 没错， 这个价格更加优惠，399。也是8公8母，公的是3两到3两半的，母的是2两到2两半的。一个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给您送到家的是一张提货券，什么时候想提什么时候提。另外还想提醒您一点，就是拿到了券以后啊，其实我们是可以就是盯着9月底的时候， 没错， 开壶， 开壶 一捞， 对对对、开壶之后的话呢，您就可以打电话来预约了。而且我听大家一句话，我们北广的会员的话呢是有优先提货权利的， 对， 您不用排队呀、直接是 VIP 的名额帮您给预备好了、打电话直接先帮您来插队下订单、帮助您冷链顺丰到家里边。 哎，咱们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，所以就有这面， 对， 您什么时候想提，保证您是瞬间就能提到， 没错、没错， 赶紧给家里边弄点这个蟹味儿吧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走了那么多地方，最远的月亮还是家的方向，中秋节回不了家，让桃花姬把美丽和健康带给他。中秋送礼，送桃花姬阿胶糕，桃花姬吃出来的美丽。 北京苏宁中秋国庆双节狂欢， 9月21日起，节能电器爆款低至7折，家装顾客再送室内空气检测。 中秋国庆就去苏宁。 哎，猴哥，中秋佳节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。